修诸菩萨摩诃萨行，示现劝导，赞力庆喜，令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由思圆满，所发大愿，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时舍利子复白佛言：甚其如来应证等觉，能于过去、未来、现在所有诸法，无不证之，与一切法真如、法界、法性、实际、虚空界等无不证之，与诸法教种种差别无不证之，与诸有情心行差别无不证之，与过去世诸菩萨摩诃萨无不证之，与过去世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无不证之，与过去世诸佛弟子及诸佛土无不证之，与未来世诸菩萨摩诃萨无不证之，与未来世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无不证之，与未来世诸佛弟子及诸佛土无不证之，与现在世诸菩萨摩诃萨住十方界修行差别无不证之，与现在世安住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安稳住持显说法者无不证之，与现在世诸佛弟子及诸佛土无不证之。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与六波罗蜜多勇猛精进，长求不息，彼与此六波罗蜜多为有得时不得时否？佛言：舍利子，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常与此六波罗蜜多勇猛精进，心求不息，一切时得，无不得时。回过舍利子，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常与此六波罗蜜多勇猛精进，心求不息，诸佛菩萨常护念故。舍利子言：世尊，彼善男子、善女人等若不得六波罗蜜多相应经时，如何可说彼得此六波罗蜜多？佛言：舍利子，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常于此六波罗蜜多勇猛信求，不顾生命，有时不得此相应经典，无有是处。何以故？舍利子，彼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求无上正等菩提，示现劝导，赞力庆喜诸有情类，令于此六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受持读诵思维修学，由此善根随所生处，常得此六波罗蜜多相应契经，受持读诵勇猛精进，如教修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为证无上正等菩提，于其中间未曾暂废。第二分摩示品第四十四。儿时巨兽善现白佛言：世尊，佛已赞说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勇猛修行，不失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成熟有情，严净佛土，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所成功的。世尊， 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发取无上正等菩提修诸行时，云何应之流难模式？佛言：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乐为有情宣说法要，应时言辩，不速现前，当知是为菩萨摩诃。具寿善现白言：世尊，何缘菩萨摩诃萨乐为有情宣说法要，应时言辩，不速现前，说为摩诃？佛言：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由是因缘所修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布施波罗蜜多，难得圆满故，说菩萨摩诃萨乐为有情宣说法要，应时言辩，不速现前，以为摩诃。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乐修圣行，便乃足生，当知是为菩萨摩诃。具寿善现白言：世尊，何缘菩萨摩诃萨乐修圣行，便乃足生，说为摩诃？佛言：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无方便善巧故，便乃足生，废修彼行，故说菩萨摩诃萨乐修圣行，便乃足生，以为摩诃。复次善现，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贫身谦屈，无端嬉笑，互相清灵，身心造扰，文句导错，迷惑义理，不得滋味，横事虚起，书写不忠，当知是为菩萨摩诃。复次善现，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读诵思维修习说听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贫身谦屈，无端嬉笑，互相清灵，身心造扰，文句导错，迷惑义理，不得滋味，横事虚起，所作不成，当知是为菩萨摩诃。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有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忽作是念：我与此经不得滋味，何用勤苦听此经为？作是念已，即便舍去，受持读诵思维修习书写解说，亦复如是。佛言：善现，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于过去世未久修行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是故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听受等时，不得滋味，情不忍可，即便舍去。复次善现，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若作是念：我与无上正等菩提不得受记，何用听受如是经为？ 彼有此缘，心不清净，不得滋味，便从坐起厌舍而去，当知是为菩萨摩诃。十，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不受如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无上正等大菩提记，令其不忍厌舍而去？佛言：善现，菩萨未入正性离生，不应受彼大菩提记。若受彼记，增彼交易，有损无益，故不畏记。复此善现，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若作是念：此中不说我等名字，何用听闻？心不清净，不得滋味，便从坐起厌舍而去，当知是为菩萨摩诃。十，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不记说彼菩萨名字？佛言：善现，菩萨未受大菩提记，反而不应记说名字。复此善现，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若作是念：此中不说我等牲畜、诚意、居落，何用听闻？心不清净，不得滋味，便从坐起厌舍而去，当知是为菩萨摩诃。十，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不记说彼菩萨牲畜、诚意居落？佛言：善现，若未记彼菩萨名字，不应说其牲畜差别。复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心不清净，不得滋味而舍去者，随彼所起不清净心，厌舍此经，举步多少，便见而所结束功德，或而所结障菩提罪，受彼罪矣，更而所实，发勤精进，求去无上正等菩提，修诸菩萨难行苦行，方可复本。是故菩萨若欲速证无上菩提，不应厌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复此善现，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弃舍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求学于经，当知是为菩萨摩诃。何以故？善现，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弃舍一切相智根本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攀枝叶诸于经典，终不能得大菩提故。十，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何等于经犹如枝叶，不能引发一切相智？佛言：善现，若说声闻即独觉地相应之法，为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知，即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等所有诸经，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众修学，得预留果、得依来果、得不还果、 得阿罗汉果，得独觉菩提，不得无上正等菩提，是名于经，犹如枝叶，不能引发一切相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定能引发一切相智，有大势用，犹如树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弃舍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求学于经，定不能得一切相智。何以故？展现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出生菩萨摩诃萨众，是出世间功德法故。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学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则为修学一切菩萨摩诃萨众，是出世间功德善法。不辞善现，譬如恶狗弃大家时，反从普利而求迷之，于当来世有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弃舍一切佛法根本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亦复如是，当知是为菩萨摩誓。复次善现，譬如有人欲求相相，得此相已，十二求计，与如意云何？世人为侠否？善现对曰：世人非侠。佛言：善现，于当来世有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弃舍一切佛法根本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亦复如是，当知是为菩萨摩誓。复次善现，譬如有人欲见大海，既读大海，反观牛迹，作是念言：大海中水其量深广，岂及此也？与如意云何？世人为侠否？善现对曰：世人非侠。佛言：善现，于当来世有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弃舍一切佛法根本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亦复如是，当知是为菩萨摩誓。复次善现，如有工匠或比弟子欲造大殿，如天地室殊胜殿量，见彼殿仪，而反魁魔日月宫殿，于云何？如是工匠或比弟子能造大殿，量如地势殊胜殿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否也，善事。佛言：善现，与如意云何？世人为侠否？善现对曰：世人非侠，是愚痴类。佛言：善现，与当来世有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欲求无上正等菩提，弃舍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亦复如是，彼必不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当知是为菩萨摩誓。复次善现，如有求见转轮圣王，见已不能善取形象，舍至余处，见凡小王，取其形象，作如是念：转轮圣王形象威德，于此何意？与如意云何？世人为侠否？善现对曰：世人非侠。佛言：善现，于当来世有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亦复如是，欲求无上正等菩提，弃舍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求学二乘相应经典。言此经典与彼无异，何用彼为？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必定不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当知是为菩萨模式，不测善现。如有机人得百位时，弃而求胆踢败等犯，与如意云何？世人为侠否？善现对曰：世人非侠。佛言：善现，于当来世有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弃大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求学二乘相应经典，于中欲求一切相智，亦复如是。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徒设屈劳，定不能得一切相智，当知是为菩萨模式，不次善现。如有贫人得无价宝，弃而反取迦折摩尼，与如意云何？世人为侠否？善现对曰：世人非侠。佛言：善现，于当来世有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弃大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求学二乘相应经典，于中欲求一切相智，亦复如是。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徒设屈劳，定不能得一切相智，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虽然发起下列寻思，由此寻思令所书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得究竟，何等名为下列寻思？为色寻思，或声香味触法寻思，或起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寻思，乃至或起无上正等菩提寻思，令所书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得究竟，当知是为菩萨模式。何以故？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寻思故，难思议故，无思虑故，无生灭故，无染净故，无定乱故，离名言故，不可说故，不可得故。所以者何？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中如前所说法皆无所有，都不可得。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如是诸法扰乱其心，令不究竟，是故说为菩萨模式。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可书写否？佛言：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可书写。何以故？善现，般若波罗蜜多自性无所有，不可得。净虑、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自性亦无所有，不可得。内空自性无所有，不可得。乃至无性自性空自性亦无所有，不可得。思念住自性无所有，不可得。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亦无所有，不可得。一切智自性无所有，不可得。 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亦无所有不可得。善现，诸法自性，皆无所有不可得故，即是无性。如是无性，即是般若波罗蜜多。非无性法，能殊无性。是故般若波罗蜜多不可书写。善现，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起无性相，当知是为菩萨摩诃。十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作是念，我以文字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彼一文字执着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诃。佛言：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何以故？善现，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色无文字，受想行识亦无文字，眼处无文字，耳鼻舌身意处亦无文字，色处无文字，声香味触法处亦无文字，眼界无文字，耳鼻舌身意界亦无文字，色界无文字，声香味触法界亦无文字，眼识界无文字，耳鼻舌身意识界亦无文字，眼处无文字，耳鼻舌身意处亦无文字，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文字，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无文字，般若波罗蜜多无文字，静虑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亦无文字，内空无文字，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亦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即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亦无文字，思念住无文字，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无文字，一切智无文字，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无文字，是故不应只有文字能殊般若波罗蜜多。善现，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作是执，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无文字是色，无文字是受想行识，如是乃至无文字是一切智，无文字是道相智一切相智，当知是为菩萨摩诃。复此善现，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若起国土作意，若起城邑作意，若起王都作意，若起方处作意，若起亲教规范作意，若起同学善友作意，若起父母妻子作意，若起兄弟姐妹作意，若起亲戚朋侣作意，若起国王大臣作意，若起盗贼恶人作意，若起猛兽恶鬼作意，若起众聚游戏作意，若起淫女欢欲作意，若起仇怨报恩作意， 若起诸于种种作意，若于作意复起作意，皆是恶魔之所引发。为仗般若波罗蜜多所引无边殊胜善法，当知是为菩萨摩事。复次善现，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得大明闻，恭敬供养。所谓衣服、饮食、卧具、病源医药，给予资财，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爱着此事，退施般若波罗蜜多所引无边殊胜善业，当知是为菩萨摩事。复次善现，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有诸恶魔智持种种世俗书论，或复二乘相应经典，乍现亲友授于菩萨。此中广说世俗盛世，或复广说诸蕴界处地时缘起37种菩提分法、三解脱门、四净律等，言是经典，意味深奥，应勤修学，舍所习经，是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方便善巧，不应受着恶魔所语世俗书论，或复二乘相应经典。所以者何？世俗书论、二乘经典不能引发一切之智，非去无上正等菩提无倒方便，乃与无上正等菩提翻为障碍。善现，我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广说菩萨摩诃萨道善巧方便，若菩萨摩诃萨于此中求善巧方便，精勤修学，诸菩萨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若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弃舍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所说菩萨摩诃萨道善巧方便，受学恶魔世俗书论，或复二乘相应经典，当知是为菩萨摩事。第二分，不合合品第45之一。复次善现，能学法者爱乐听问、书写、受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持法者着乐懈怠，不肯为说，不欲施于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事。复次善现，能持法者心不着乐，亦不懈怠，乐说乐施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劝力书写、受持、读诵、修习，能学法者懈怠着乐，不欲听受，当知是为菩萨摩事。复次善现，能学法者爱乐听问、书写、受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持法者欲往他方，不获教授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事。不辞善现，能持法者乐说乐施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方便劝立、书写、受持、读诵、修习。能学法者，欲往他方，不获听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誓。复此善现，能持法者，具大恶欲，爱重名利、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给予资财，供养恭敬，心无厌足。能学法者，少欲喜足，修远离行，勇猛正勤，具念定慧，厌不利养，恭敬名誉，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誓。复次善现，能持法者，少欲喜足，修远离行，勇猛正勤，具念定慧，厌不利养，恭敬名誉。能学法者，具大恶欲，爱重名利、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给予资财，供养恭敬，心无厌足，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誓。复次善现，能持法者，具足十二度多功德，为主阿兰若处，常弃食，粪扫衣，衣受食，衣坐食，随得食，种间住，陆地住，树下住，常坐不卧，随得夫具，但续三衣。能学法者，不受十二度多功德，为不住阿兰若处，乃至不但续三衣，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誓。复次善现，能学法者，具足十二度多功德，为住阿兰若处，乃至但续三衣。能持法者，不受十二度多功德，为不住阿兰若处，乃至不但续三衣，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誓。复次善现，能持法者，有信有善法，欲为他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劝立、书写、受持、读诵、修习。能学法者，无信无善法，不乐听受，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誓。复次善现，能学法者，有信有善法，欲求听问、书写、受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持法者，无信无善法，不欲教授，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誓。复次善现，能持法者，心无牵吝，一切能舍。能学法者，心有牵吝，不能舍施，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摩誓。复次善现，能学法者，心无牵吝，一切能舍。 能持法者，心有牵力，不能舍失，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学法者，欲求供养能持法者，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给予资财。能持法者，不乐受用，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持法者，欲求供给能学法者，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给予资财。能学法者，不乐受用，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持法者，成就开智，不乐广说。能学法者，成就眼智，不乐略说，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学法者，成就开智，为乐略说；能持法者，成就眼智，为乐广说，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持法者，专乐广知，十二分教，次第法义，所谓契经、应诵、记别、奉诵、自说、因缘、本事、本生、方广、西法、譬喻、论义。能学法者，不乐广知，十二分教，次第法义，所谓契经乃至论义，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学法者，专乐广知，十二分教，次第法义，所谓契经乃至论义，能持法者，不乐广知，十二分教，次第法义，所谓契经乃至论义，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持法者，成就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能听法者，不成就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学法者，成就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能持法者，不成就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持法者，与六波罗蜜多有方便善巧。能学法者，与六波罗蜜多无方便善巧，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 能学法者与六波罗蜜多有方便善巧，能持法者与六波罗蜜多无方便善巧，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持法者已得陀罗尼，能学法者未得陀罗尼，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学法者已得陀罗尼，能持法者未得陀罗尼，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持法者欲令恭敬、书写、受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学法者不欲恭敬、书写、受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不辞善现，能学法者欲得恭敬、书写、受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持法者不欲恭敬、书写、受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持法者已离牵垢，已离贪欲、嗔恚、昏沉、睡眠、吊举、恶作、一概，能学法者未离牵垢、未离贪欲乃至一概，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能学法者已离牵垢、已离贪欲乃至一概，能持法者未离牵垢、未离贪欲乃至一概，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复次善现，有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若有人来为说地狱、旁生、鬼界种种苦事，因而告曰：如于世身殷勤精进，速尽苦际，取般涅槃，何用寄留生死大海，受百千种难忍苦事，求取无上正等菩提？此善男子、善女人等，若有彼言，于所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事，不得究竟，当知是为菩萨模式。卷第440。